佢继续取得佳绩。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婷、关伟。 时间嚟到晏昼嘅5:20，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咧，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仲有今日另一位嘅主持人关伟啊，你好，关伟。 系陈燕平，你好。 嗱，我哋讲一讲咧一啲嘅隔离嘅设施啦。咁因为咧喺中央援建之下啦，其实咧香港嘅社区隔离设施嘅数目咧系大增嘅。 嗱， 根据咧寻日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所讲咧，如果咧系计埋现有同埋即将落成嘅社区隔离设施。即是包括埋咧一啲嘅租用一啲嘅社区隔离设施嘅酒店啦，另外仲有竹篙湾啦，一啲未入伙嘅新建公屋啦，再加埋咧系两个大型嘅过渡房屋啦，鲤鱼门公园同埋度假村啦，咁然之后再加埋一啲咧中央援港嘅建设项目啦，总共咧系将会可以有超过成70,000个嘅单位咧或者系床位嘅，咁当然啦，即系呢度亦都系讲紧咧有一啲咧就仲未落成嘅，或者系可能喺未来几日或者系5月咧就会落成噶啦。咁讲紧就系包括咗粉岭北嘅马式路啦、港珠澳大桥嘅口岸嘅人工岛啦、洪水桥啦，咁都会喺未来几日啦都会落成。咁亦都有元朗嘅潭尾。咁此外咧，5月咧亦都会有竹篙湾啦，同埋启德嘅前宝道区嘅呢一啲嘅隔离设施咧，亦都会系落成嘅。咁其实咧，如果累计嚟讲咧，就系、是、较第五波疫情之前咧，我哋只系得3,700个嘅隔离设施嘅单位咧，系增加超过成20倍喎，关伟 吓，冇错，系好犀利。其实就但有样嘢好得意嘅咧，就系而家一路有人讲紧咧，就仍然仲系佢要留喺家居嗰度隔离，即系未有机会入去啲社区隔离措施。咁呢个情况咧就政府嗰度一路冇解释得好清楚，佢哋点去安排呢啲即系叫做。我哋叫中咗招嘅呢个香港嘅市民咧，点样令到佢哋可以入到去啲隔离措施咧？因为佢哋一路继续喺佢自己屋企嗰度家居隔离啦。 其实如果根据而家嘅即系一啲嘅政策上嘅调整啦，有一啲嘅人士咧，如果佢个居所环境系合适咧，尤其是近日卫生防护中心都承认咧快速测试嘅结果啦，咁咧有一啲嘅人士佢系可以咧留喺家居嗰度做隔离嘅，咁但系咧如果系佢个家居环境唔系咁适合啦，又或者系 人多啊， 其他各种嘅原因啦，其实咧佢哋亦都可以主动咧去要求咧话安排呢个隔离嘅，咁就可以卫生署消防署啦，就有一个嘅WhatsApp 嘅号码啦，亦都有微信账号啦。咁咧其实就可以透过呢啲嘅渠道咧，就系要求系安排进入呢啲嘅隔离嘅设施嘅。咁但系咧呢啲都系俾一啲具有自理能力嘅轻症嘅患者啦，就透过指定嘅渠道提供资料咧去安排送去社区隔离设施。咁但系实际上啊，究竟嗰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号码18723一啦。心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啊，对于这些隔离设施的使用有没有什么看法呢？可以打来跟我们谈谈的。因为根据现时的资料，即是到目前来讲，是23个的社区隔离设施提供约18,800个的房间或者是床位。暂时来讲，那个整体的入住率都是大概是得40%的。18731有什么意见打来跟我们倾倾啊！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啊，就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周美芝啊。周美芝你好， 系周美芝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你好。 嗱，可唔可以讲讲你哋都做几多嘅劏房嘅居民啦？咁其实佢哋而家由于快测嘅阳性嘅结果咧，都系获得确认嘅。咁究竟佢哋多唔多人啊？会系希望入去一啲嘅隔离设施嘅咧？ 其實咧喺好多街坊聯絡我哋，佢啱啱知道可能自己啦，或者一個屋企人陽性嘅時候，佢哋係好想入去隔離設施，好緊張，因為佢哋個環境咧根本就唔適合佢哋，即係成家人咧就是、混合咁樣住埋喺度。因為其實大家都知啦，劏房可能一家四口住喺唔夠100尺，大家同一張床啊、碌架床啊、消毒口面對面，如果有人要入邊隔離或者佢陽性嘅話咧，咁街坊其實都反映咧，基本上就係等中招，即係今日佢發燒，聽日就到我，然後咧就一個一個嚟，直至到大家都康復啦。咁所以佢哋一知道有嘅時候咧，佢哋好想可以聯絡到政府啦、通報啦，然後咧盡快有人做到嗰個隔離。咁但係好不幸咧，其實我哋疫情啦，一路由農曆新年到而家咧，咁我哋都甚少咧知道真係有街坊係入到去隔離設施或者入到去醫院嘅。咁都分享一下，就有個街坊咧，其實佢兩個禮拜前。屋企人開始陽性啦，陸續確診啦，咁去到呢其實一路就係去到政府等嗰個網站去公布。咁當時呢就係禮拜一消防處話有個熱線啦，禮拜二就啱啱就係有得去呈報佢自己嘅個案啦。咁好幸運呢，其實禮拜二尾去到尾啦，咁或者禮拜三其實消防處已經有確認嘅一個短信或者係消息話俾佢聽呢，佢哋係即將被送入隔離嘅。咁但去到我哋今日跟進呢，即係去由禮拜一去到而家呢，咁但其實佢哋依然係住緊喺自己嘅劏房單位。就算佢哋已經有短信呢，咁但其實都依然未有人安排佢哋入去隔離中心。咁所以其實街坊都反映，其實已經有兩個禮拜，甚至已經即將進入第三個禮拜，其實全家都已經陸續康復啦，已經冇發燒啦。咁佢哋都變得好彷徨，佢哋都唔知道其實我仲需唔需要去隔離咧？咁因為其實都好影響佢哋嘅分計。 周慧芝，如果根據翻咧保安局局長啊鄧炳強佢所講啦，就消防處喺星期日開始咧就推出呢一條俾確診者咧要求隔離嘅電郵啦、WhatsApp 熱線啦同埋微信帳號啊嘛，直到去尋日為止咧，當局咧總共係接獲咗24000個嘅信息嘅。咁當中咧有一半就係資料不全或者其他嘅事情啦。咁有12000個嘅剩餘嘅信息入邊咧，總共已經有近2600人咧係獲得安排入住，咁佢就話即係大部分咧其實都做到即日又或者係24小時內咧就可以送到入去個隔離設施，咁佢就話即係其實安排唔到嘅人咧都只係佔少數嘅啫噃。 咁我相信可能我哋咁多个街坊入面亦都咁啱有一个获得嗰个消息呢，咁亦都可能就咁啱系嗰个少数啦。因为即係我哋最新了解啦，咁其实那个家庭呢依家依然系住緊喺屋企。咁喺消防处覆佢嘅时候呢，一开头的确系好快佢第二日已经有个信息分享，就系佢已经收到佢哋即将会被安排去隔离中心啦。咁但係到今日呢，佢哋都依然系留喺屋企。咁我情況都唔理想，因為佢哋嘅劏房咧係屬於係同人哋合住嘅嗰一隻，即係佢哋嘅廚廁同埋廁所同埋廚房咧都係要同其他家庭共用，咁所以亦都唔清楚咧，其實會唔會其他家庭已經係會有影響啦，或者其實可能成個單位入邊已經染疫啊？ 咁我想問，即係佢哋有冇就住一啲家居隔離嘅人士咧，必須要關注嘅事項，譬如你講到共用洗手間啊、共用廚房啊咁樣，咁其實都要做一啲。消毒清洁嘅噃，跟住喺呢方面，其实啲劏房户系点样处理呢个问题咧？ 其实喺我谂二月到而家啦，咁我哋都观察到咧好多咧，其实劏房户啦，同埋佢哋最多咧就系靠依家就系可能朋友啦、亲戚啦，同埋一啲地区嘅一啲例如社区中心咁样咧去做一啲支援嘅服务。因为咧当劏房户入边咧，佢一旦有一个人确诊咧，其实好多街坊已经系全家都唔敢出街，一嚟就系惊自己惹到其他人啦，咁二嚟就系因为都觉得其实可能已经潜伏咗喺身体入边，咁所以佢哋即时咧就都系以朋友啦、親戚啦，可能去購買物資啊，或者係購買一啲消毒用品啊嗰啲去俾佢哋。咁我哋都亦都坊間越嚟越多機構咧，都已經係可能衍生到咧，就是、可能有一啲司機或者係有一啲 義工咁樣咧，就願意去將一啲物資咧，可能就係、是、消毒後咧，擺喺佢哋單位嘅門口啦。咁然後咧，就盡量做到一個無接觸底下咧，都可以支援到我哋一啲確診嘅一啲湯房家庭咁樣嘅。 嗯，嗱，曾秘書啊，因為時間所限啦，就嚟就有五點半嘅新聞報導啊，不如五點半新聞翻嚟咧，再同你傾一傾咧，湯房户點樣處理喺家居隔離嘅情況啊？1872311咁啊，我哋電話嘅熱線咧係1872311，大家都去打電話嚟咧，發表一下你對於隔離設施使用嘅意見同埋睇法嘅。一陣間先有一節五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888宗经核酸检测确诊的新冠病毒个案，当中四宗是输入。另外，经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的情报个案有10493宗。即是合共有29381宗确诊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有634000多人确诊，3231人死亡。再多13间院舍出现个案，其中9间是安老院舍，4间是残疾人士院舍。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再多196名离世病人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年龄介乎24至107岁。至于滞后数字，2月28日至3月9日未公布的离世人数有98人，年龄介乎34至100岁。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疫情有少少迹象受控，但系仍然非常严峻，呼吁市民维持谨慎同社交距离措施。长沙环幸福村福月楼下午三点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下午大约1:30完成行动。何文田爱民村敦文楼下午4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9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天中午大约12完成行动。屯門友愛村愛智樓下午4被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今晚9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明日下午大約1完成行動。黃大仙東頭二村安東樓下午5起圍封強檢，受檢人士要在今晚10之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是明日下午大約1完成行動。秀茂坪安達村俊达楼下午5起被围封强检，受检人士要在今晚10:30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明日大约中午12完成行动。澳门政府本年度的现金分享下个月1起分批发放，其中每名永久居民获发10000元，每名非永久居民6000元，涉及財政開支超過72億澳門元。澳門行政會發言人、行政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表示，本年度現金分享的發放規則與去年相同，敬老金受益人首先經自動轉帳收取，以登記以自動轉帳方式領取人士在4月6日收取，或線支票在4月12日起分批寄出，最遲寄出日期是5月13日。另外，澳門本年度醫療券由5月1日起可以使用，金額600元，使用期至2024年4月30日，為期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同南韓大選獲勝的尹錫月首次舉行電話會談，歷時15分鐘。雙方一致同意改善雙邊關係，以及盡快舉行面對面會談。共同社報道，岸田就日韓關係表示，期待尹錫月的領導力，願意為改善日韓關係共同攜手。尹錫月回應說，重視韓日關係，願意為改善關係合作。

再加埋相親咁樣，然後就逐個逐個病。咁佢哋唯一嘅可以做到嘅就係可能真係揾一啲未確診啦，或者一啲已經確咗診康復咗嘅朋友咧，咁幫佢哋出去去擺一啲物資啊，例如一啲藥啊，然後食物啊等等啦。咁亦都佢會聯絡可能佢哋有相熟嘅社工，咁就睇下機構會唔會有啲咩可以援助到佢哋。咁佢哋就大約其實都係一個過程咁樣。一路陸陸續續咁樣喺房間入面去到啊，等自己好翻啦，咁等自己快測呈陰性啦，然後就再跟政府指引數我幾時我可以出翻去啊咁樣。 我想問佢哋喺尋求物資援助上面咧，除咗係靠朋友之外啦，其實而家都有唔少嘅機構啦，或者一啲團體咧會係係啦，即係會有啲物資提供嘅咁樣。咁喺呢方面啊，據你所了解，即係㓥房居民要去揾呢啲機構幫手嘅時候，個情況又係點咧？ 其實咧，我哋都睇到咧，係會出現一個斷層嘅。其實咧，就如果有一啲街坊佢本身係好活躍喺個社區入邊嘅，咁佢可能認識幾個中心嘅，咁五間中心總有一間幫到佢啦，或者係有相熟嘅姑娘，其實好快已經可以話俾佢聽，你嚟緊要點樣做，話喺個資訊上面可以補充到佢。咁但係如果當一個街坊佢可能係一個長者啦，佢唔識得用手機，亦都係冇 WhatsApp 可以接收嘅一啲渠道咧，其實的確咧係有機會係佢只可以打政府嘅。佢未必聯絡到啦，或者係認識一啲相熟嘅中心。咁所以當即係一個街坊確診嘅時候咧，咁好明顯就係如果佢本身嘅社區網絡足夠嘅話咧，個資源咧佢係可以好快自己揾到。咁但係如果有一啲本身可能係比較隱性啲嘅一啲我哋嘅街坊啦，可能佢本身比較少接觸社區入邊嘅一啲網絡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好明顯會出現一個斷層咯。咁我哋因為佢確診唔出嚟，我哋冇辦法揾到佢，佢都冇渠道去揾到我哋。咁佢最後就可能。只是可能靠自己本身儲下來的一些糧食、藥物、然後或者真的可能真的僅僅幾個朋友去幫助他樣。 但他們找政府的熱線呢，是不是都可以幫到他們解決到的情況？ 其實都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當一開始推出1833100條線呢，那一排確診的街坊呢就經常投訴我打不入啊，打不入，我永遠都打不入的。咁然後去到最近一兩個禮拜，我哋了解新確診嘅街坊咧，已經冇人提及到呢個問題。咁當我哋問嘅時候，就發現咧，原來唔係佢哋原來唔係話佢哋打得入啦，解決咗，而係佢哋已經放棄咗，因為佢哋過往認識好多確診嘅朋友啦，康復咗咧，都已經話翻俾你聽，哦，其實打唔入嘅喎，即係打嚟咧，咁都有街坊直接反映覺得，我打嚟係嘥時間，我等政府嗰個平台亦都係浪費我時間，我已經康復啦，我已經其實幾日之後我已經康復咗。咁我就冇需要再去打電話，或者我冇需要再去申報我自己個案話俾政府聽，我有嚟緊有隔離嘅需要等等咯，係啊。 正話你講到話，即係喺一個家庭，即係㓥房户呢個家庭裏邊，其中一個成員中咗招之後咧，傳染俾其他嗰啲成員，甚至乎喺㓥房外邊其他嗰啲㓥房户，佢哋都傳染開去。呢種情況咧，係咪喺㓥房户係好普遍嘅咧？ 其實的確係有好普遍啦，亦都我哋有陣時去了解一啲街坊啊，我哋整理一啲資料嘅時候，會亦都會發現點解好似有幾棟樓宇突然間都一齊就係有幾個街坊都係嗰棟樓，然後佢哋都確診，咁我哋都懷疑會唔會入面已經有一啲因為環境上面嘅污染啦，亦都因為㓥房咧，佢哋經常性咧就係我一個舊嘅單位咧，一㓥三四間，咁佢哋嘅渠咧，尤其是廁所咧，其實係完全係唔符合規格嘅，咁可能其實佢哋根本冇一啲疏通一啲渠管嘅一啲。做得好一啲嘅工程，咁變咗咧，其實大家咁耐都知啦，其實透過可能糞便啊等等咧，一啲如果換氣唔夠咧，已經會造成個傳播。咁變咗好多時候，街坊自己都好愕然，其實我成個月冇出街，點解我都會確診？咁其實我哋都懷疑咧，其實可能因為喺個單位入面，我四五間劏房咁樣劏咧，其實可能鄰居確咗診，而喺個環境設計上面導致咧，佢哋喺家居啦或者係隔離單位咧，都可以造成呢個傳播。 咁一般嚟讲，呢啲㓥房户佢哋嗰个打针嘅情况嘅比例高唔高嘅咧？即系打呢个疫苗啊？ 係啊，我哋其實唔單止㓥房，我諗其實睇翻政府嘅數據啦，其實全香港普遍都即係比較多人啦，亦都已經打咗第一針啦，或者即係因應住佢各種防疫嘅要求啊，或者街坊覺得自己嘅需要啊咁啦。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咧，都有好多街坊咧，亦都係同我哋講翻啊，因為其實佢已經打齊咗兩針啦，或者三針，咁其實佢 佢陽性，去到有陣時我哋都未應對得切，佢四日後已經同我講我陰性咗啦，我冇事啦，我同我個女都已經，咁個問題就出現啦，但係佢通報咗俾政府，咁佢就好愕然啦，哇，其實我陰性咯，計我打齊係咪七日就出得去？但係啊，衞生署又打電話叫我唔好出街喎，咁我應唔應該出街咧？咁就變咗會有個斷層，就係當街坊已經康復的時候，其實政府才接觸到他，那變成其實調回轉都是一個資源的浪費，政府未能夠很即時地找到剛剛確診的街坊，反而就一直追溯回其實可能已經大致上康復的街坊這樣。 最後我都想問回就是你剛才提到就是133019這個是民政事務總署的居安抗疫計劃的熱線，是24小時服務的這樣。除了這個熱線之外，就是你剛才也說，就是社區網絡都究竟个社区网络强唔强啦，即係佢知唔知啦，都对于啲街坊求助呢係相当之重要啦。咁其实呢社会上都有唔少嘅其他嘅非政府组织呢，佢哋自己都各自設立熱線呢，係俾唔同嘅人士呢去到查询嘅。有啲就係可以提供视乎需要啦，睇下咪提供一啲嘅即係视诊嘅服务啦，有啲就可能呢係送药物啦，或者係送其他物资呀咁样。咁呢啲熱線帮唔帮到佢哋呀？ 其實我哋都整合咗好多唔同社區嘅一啲熱線啦，咁啊，例如如果有一啲真係可能，因為我哋係葵涌區嘅街坊比較多，有一啲係做咧，我全港我都做到嘅，可以包到我哋街坊，咁我哋都好積極咁樣介紹俾你聽。咁其實我哋得翻嚟嘅回饋咧，其實都嗰啲嘅熱線咧係都有啲係會幫到街坊嘅，即係如果佢哋打得入啊，真係留低咗佢哋嘅資料啊等等。咁但我哋都睇到咧，雖然越嚟越多啦，咁但係依然係未能夠負荷應付到全港咁多个基层家庭的需要，即依然是我没办法做到今天打电话我明天就有物资即刻解决到他们最急需的需要，可能往往都是要等三日、到四日、这样。那其实资源是有一个延期的，但是见到其实真的很好，大家一个社区一起去为了我们的基层家庭去到真的帮他们脱离他们的困境，是多了很多不同的援助的。 嗯，好啊，多谢你，周美芝见到呢一度啊，唔该晒。周美芝咧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嚟嘅。咁啊，关伟即系当然啦，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热线啦，亦都有好多嘅社区咧系派发其他物资啦。咁但系譬如嗰啲热线咁样咧，亦都可能系负荷量比较大啊，所以有阵时真系出现一个比较要等耐啲咧先至接通到嘅情况。 冇错。咁其實呢種情況啊，我諗佢有好多服務都係噶啦，尤其是而家嗰個自動電話系統咧，佢哋可能一等嘅時候咧係你個入去嗰個唔係咁快咧，可能又拖慢咗，咁而家反而令到啲居民或者啲市民覺得咧，好似個熱線電話好似冇咗作用，甚至乎唔打俾政府添啊。 咁呢個可能都係一個人手嘅問題啦嚇。咁啊，187231李女士有咩睇法？李女士。 系，系正理，系我想即系讲一讲，咁即系嗱，有啲人咧就屋企就有两个厕所，都系一个人住，咁两个人住，咁其实已经三间房嘅，咁但系咁点解仲要夹硬捉人哋去隔离咧？喺屋企隔离就更好，即系喺屋企隔离又唔使嘥政府啲资源，起码留翻嗰啲资源俾有需要嘅人啦。咁佢可以叫嗰即系卫生署啲人睇下佢间屋适唔适合，咁隔唔隔离？咁佢一个人住，咁冇理由又走去隔离，又霸咗人哋间房，即系霸咗出边嗰啲空间。咁其实我觉得系即系应该又要佢留翻喺屋企，唔需要话即系出去又要嘥政府啲資源咯，我就覺得係。咁你覺得你唔覺得好嘥政府啲資源咧？嗰、那個喺屋企嗱，佢都丟空嘅咁擺喺度，咁你又夾硬捉人哋去嗰度，咁有啲窮，即係我唔係話窮啊，劏房嗰啲人哋想住都冇得住嘅，係咪先？咁點解唔留翻嗰啲想住嘅人咧？有啲即係四五個人住一間屋嗰啲，咁你咪留翻嗰啲俾人哋，人哋嗰啲一個人住嘅，你又夾硬捉人哋，咁我覺得好似咧。即 係 浪費咗政府好多資源咯，我覺得就 好多謝曬李女士嘅意見啦嚇。不過咧，可能都要睇睇咧，到底佢嗰個嘅單位係位處邊啲地方嗱？即係譬如舉個例啊，以而家咧，如果你係衞豐強檢嘅，咁你就即係發現到一個陽性嘅個案嘅。咁其實衞生防護中心嘅歐家榮醫生咧都解釋過嘅，如果係衞豐強檢咧，發現超過有10%嘅阳性个案咧，就系代表咧大厦出现传播，咁谨慎起见咧，系有需要将所有嘅阳性个案咧撤出大厦隔离嘅。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就未必净系计你自己嘅单位情况，仲要睇埋咧你成栋大厦情况究竟系点啦。 吓咁啊。但系当然啦，头先阿李女士讲嗰个亦都系另一个问题嚟嘅。咁、但系实际上，譬如而家无论你系讲紧嗰个快速测试嘅情报平台啦，又或者你系经核酸检测咧系测试咗阳性，然之后你要上去卫生署有一个嘅电子表格嗰度咧报翻你相关资料咧，其实佢都会问你嗰个居家嘅情况嘅。一啲就爱嚟做流行病学嘅追踪啦，另外一啲就睇下咧识别下究竟需唔需要咧安排到一个隔离设施俾你。咁但系当然呢啲亦都系需要即系不同嘅人手啦。咁所以即系可能呢度亦都有另外嘅一啲嘅问题咧，系需要考虑嘅吓。 冇错。咁另外有一个情况就系、是，其实嗰个病人或者即系所谓感染到嗰个人，佢嗰、那个病情系点咧？是不是很嚴重啊？抑或是比較輕微的呢？這些我想都要找人去判斷啊，這樣才可以決定他是不是需要隔離，抑或可以在家居自己隔開就可以呢？那這個都有一個次序的問題。 1872311回來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又有听众问蕭叔叔问题啦。佢话数学 math math 同埋 maths maths 有咩分别咧 ？mathematics 啦，我哋叫做美国咧简称咧，我哋叫 math 嘅 math。I do math at college, for example, math。咁但系英国咧通常叫 maths 嘅 maths 有 s 嘅 maths maths。順便講一講佢發音有啲難嘅，咪 math math，ok th 音脷尖縫喺上面嗰排門牙嘅下方，輕輕出氣 math， 跟住我線翻入去 s 音個位，嘶嘶沙沙嗰個位 math 脷尖線入去，中間唔使停頓 maths maths maths，ok 咁啊，俾個例句大家啦 ，I used to love maths，which is true for Uncle Sue。I used to love maths， 我以前都挺喜欢数学的，因为小叔其实是个理科人来的。好了，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达村骏达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屯门友爱村爱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落楼检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关伟爷讲到咧，呢啲隔离设施嘅使用情况啦，其实咧立法会议员都关注嘅，较早之前都提出咗唔同意见啦。咁电话旁边咧，我哋又请嚟其中一位啊，嚟自选委会界别嘅立法会议员黄元山啊，黄元山你好。 你好，陈燕平，关生你好， 系你好。 较早之前咧，你哋就即系你亦都有去信政府啦，咁讲过咧隔离设施使用嗰个嘅优次嘅问题啊。其实你而家见到个情况咧系点样咧？ 是啊，因为呢几个礼拜呢那个发展是得好快的。咁头先好多市民打上嚟都话喂点解隔我中我哋入去隔离啊、其实我哋唔需要喎。咁头先关生亦都指出啦，你要排嗰个优先次序。咁我下一个问题就问呢，咁而家具体嗰个优先次序应该点样排，同埋呢其实我哋实际上需要有几大。咁我可以，如果你唔介意呢，我想从一个比较宏观少嘅角度去讲呢件事先。咁先要问个问题就係、是如果你諗下我哋有几多人呢喺社区上面已经确诊咗咧，一般嘅估计咧，你知啦，都系讲大约20%左右。一般专家都系讲紧，譬如150万左右。咁虽然实际嘅数字而家报出嚟就话系50多万啦，但系大家知道好多人冇报啊之类嘅嘢，其实实际嘅数字咧应该系接近150万。咁下一个问题就系、是，咁150万里边咧，确诊者里边需要有几多张病床？咁呢个就系我哋所谓嘅 hospitalization rate， 有需要入有几多病床咧去医150万人。咁其实咧如果你睇翻新加坡同埋美国嘅数咧，咁都有一啲叫做 hospitalization rate。咁美国咧就系、是、大约 2.7%。咁即係话呢咁当然呢新加坡系低啲嘅，不过呢由于新加坡呢打第三针嗰个百分比呢系高过我哋好多嘅。咁、我哋打第三针嘅百分比同美国差唔多，所以我用美国个数，你知如果冇打第三针呢需要有留院嗰个比例会高啲啦。咁、所以用美国个比例，如果将 2.7 呢个百分比 即係美國呢個 hospitalization rate 乘以我哋150万人咧，其實我哋需要40000张病床。 嗯， 咁我哋而家實際上有幾多張病床醫緊新冠疫情嘅病人咧？咁最初咧就得8000张左右嘅啫。咁8000张再加埋咧，佢最近咪宣布咗會增加16000张嘅。咁嗰度咧就係24000张。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咧係欠缺緊成10000张嘅病床，咁所以點解講病床咧？就係話我哋咁，你邊度揾成10000张病床？我就會話咧，其實你睇翻頭先講嘅社區隔離設施咧，佢社區隔離設施都係一啲床嚟啦嚇，咁但係當然咧，佢冇附屬嘅醫療設備，亦都冇附屬嘅醫護人手。咁如果你有相關嘅醫療設備同埋醫護人手咧，我具體想講咧就係、是、其實佢喺落馬洲即係依個河套區，咪話會整1000张叫做緊急嘅醫療病床，同埋咧有10000个咧社區隔離嘅床位嘅。其實你嗰個10000个社區隔離床位，佢將來咧就會叫做咧方艙啦，就類似而家青衣嗰個隔離床位。而家青衣個做法咧，基本上就頭先講啦，喂，係咪真係需要㗎？你點解覺得我需要啊？你設話設嗰個傳播鏈，但係而家社會上有150万人，即係話咧個傳播鏈係你數唔到咁多傳播鏈啦。咁你設緊邊條咧？咁你點解運嗰啲人入去就覺得係設緊嗰個傳播鏈咧？好明顯係一個其實係一個arbitrary， 係一個即係係一個比較冇唔係一個科學性嘅一個去設嘅傳播鏈啦。既然係咁嘅話，我哋要問嘅就話、是、喂，你點解仲亂咁設呢個傳播鏈，而唔集中去將你譬如講河套區嗰10000张暫時冇社區冇醫療設備嘅隔離設施，能唔能夠將佢提升呢？提升到類似嗰1000张嘅緊急治療嘅病床。好，咁你話即係資源係邊度嚟？咁呢個咪就係、你如果知道問題咁大嘅時候呢，其實就應該向內地求助啦，因為內地佢就係、是、即係有佢會提供嘅即係醫護團隊啊，或者照顧者啦。咁啲人就會話喂，你可以想象一下，我從第二個角度，即係陳燕婷，如果你唔介意，我從第二個角度睇呢樣嘢，就唔係從病人同埋病床嘅角度，我係從譬如老人院舍嘅角度啊。咁而家有70000几个老人家住緊喺院舍裏面，大約咧係有20000几个老人家咧係中咗呢個新冠疫情。咁你諗下啦，20000几个老人家，如果佢喺啲私人嘅院舍裏面，但我唔講名啦，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係一啲好逼。好逼仄啊！如果呢老人家本身有多種嘅慢性病，再加埋新冠疫情，佢點可能留翻喺現有嘅私家嘅院舍裏面咁逼仄嘅環境去等緊入院嘅？你知啦，好多老人家根本等唔切，就喺院舍途中送院途中已經死咗。咁所以其實你如果話要去排優先次序，嗰、那個醫療老人家嘅喺院舍所需要嘅醫療嘅一個床位嘅需求係大過曬而家你話俾我聽去亂咁去設呢、這個社區傳播鏈，而就是但去安排啲人入去呢個社區嘅隔離設施，嗰、那個我覺得係完全係不對焦，因為而家我哋要退焦嘅就係講緊淨係院舍已經有20000几个老人家中咗新冠疫情，佢其實好多人係需要入院啦，或者去一啲咧，就算你表面上佢係 stable 嘅，表面上佢係穩定嘅，其實你好多個案都知啦，佢表面上穩定，但係佢急轉直下嗰一下咧係好快嘅，咁所以你必須係擺佢係一啲有相關醫療設備去監察到佢嘅環境裏面咧，去 嗱，黃遠生仲有一分鐘左右，好快想問啦。因為咧，特首已經向中央請求咧，派內地嘅醫護咧，就去加強北大嶼山醫院嘅感染控制中心啦，同埋亞博館咧，去處理一啲新冠病毒嘅重症病人嘅，即係會佢哋會去幫手噶啦。咁如果跟係啦，即係如果根據你嘅講法， 120张病床啊嘛。 係啦，即係如果根據你嘅建議，係咪應該咧將內地嘅醫護人手咧再增加，就將一啲治療輕症嘅社區隔離設施咧，可能轉多啲就係治療呢啲長者啊？ 係啊，佢計錯條數啊！佢而家係爭緊成10000张，佢而家同你講幾百張嚇。頭先你講嗰、那個就係講緊幾百張嘅病，820张啊嘛。咁但係我哋係講緊爭如果你能夠將10000张。頭先講即係一啲普通嘅社區隔離設施 upgrade 咗去做，即係提升去做，而家佢叫做長者特別為長者做嘅隔離設施，而家係得 得幾千張嘅嗰度啊，即係亞博館有啲啦，啟德郵輪碼頭有啲啦，但係嗰度夾埋幾千張，幾千張係唔夠嘅。嗰度你必須要大幅去提升，但係點樣去大幅提升嘅話咧？你最好就係將河套區本來嗰一萬張變咗做一啲能夠照顧到長者嘅地方咯。 好，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多謝曬黃遠山議員。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湾位。狮隧嘅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啦，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过咗油站。路面情况喺九龙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嘅部分慢线封闭咗噶，咁主要就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上行左转嘅秀茂坪道车多缓慢，龙尾排到乐翠坪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稳回流香港上市对中概股的估值未必一定是坏事的，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董事林鸿恩。睇翻港股嘅表现，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0553点，跌336点，主板成交额有1906亿9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0536点，升41点，成交张数4133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309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47点，升76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67.8跌17.2，美团135.4跌8.8，�阿里巴巴90.8跌5.3，盈富基金20.8跌3毫，港交所346.6升8.6，恒生中国企业71.6跌1.96，京东集团211.2跌26.2，快手69.15跌4.75，友邦保险77.25升2.3，李宁58.85跌1.9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能源及能量环球、隆基泰和智慧能源、太平地毡、建宇集团同埋法诺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天平道合、中国信息科技、澳洲成峰高教、海星果汁同埋上进国际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7，日元116.87，瑞士法郎0.93，加元1.277，人民币6.339，英镑对美元1.309，欧元对美元1.099，澳元对美元0.7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85。港金系报1856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91.5美元，卖出价1992.02美元。港汇指数报95.1，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惠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的快线有意外，现在大挤塞的车龙排到近常怡道，就是惠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落桥位的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近常怡道。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现在近住隧道入口一带车多，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而家出九龙方向近住入口一带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秀茂坪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咁大家早前将军澳道上行左转秀茂坪道比较挤塞的交通咧，而家就已经回复正常。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屯门柏丽广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黄竹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黄竹坑道去香港仔隧道方向介乎欣尖记大厦至到维他大厦一段的中线仍然是封闭。

关伟。 时间嚟到晚上嘅6:44啊，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首先咧，有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噶。今日观塘安达村骏达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屯门友爱村爱智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落楼检测。嗱，咁啊，关伟啊，其实咧喺星期二嘅時候啦，咁啊，政府就透過發稿咧，就指出咧，就係現行嘅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咧，會大部分都係會繼續生效嘅。特別就係大家會關注啦，即係餐飲業嘅處所啦，咁咧會係繼續啊，係要停止六點之後嘅堂食嘅服務嘅噃。 冇錯，即係呢個就會話去維持到下個月20日之後先至決定係咪再可以開放翻長啲嘅時間嘅。咁但係就喺呢段期間咧，就係美容鋪同埋呢個理髮店就可以喺琴日開始開翻業。咁我自己因為有成兩個月都冇飛法，所以我第一時間都係飛咗。 嗯，係啊，咁啊，理髮店啦，就係獲准重開啦，咁樣。咁嗱，但係咧，其實講到餐飲業處所啦，過去嗰段時間咧，佢哋係受到疫情嘅都相當之大嘅打擊啊，因為由於個爆疫嘅情況比較嚴重啦，咁所以可以見到咧，就算係日間咧食肆嘅人數咧，都係明顯係減少咗嘅，即係有啲食店嘅早餐時段咧就更加少人，可能有些市民買都是以外賣為主，而夜晚六點之後禁了堂食，亦都有一些食肆本來是用外賣去應對的，但是後來都是發覺似乎比較難去捱過現在的困境，所以 可能生意不夠， 所以就算有些大集團它亦都 是暫時是關閉了，又或者是縮減他們的營業時間，這裡當然就亦都有咧，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嘅員工咧染疫嘅情況所影響啦，亦都可能係其他嘅，譬如供應鏈啊嘅一啲嘅受到疫情影響嘅情況咧而有所改變啦。咁但係亦都作為一個即係之前嘅相關報導，我諗大家都留意到噶啦，有一啲咧叫做係老牌嘅食肆啦，或者係連鎖式嘅食肆咧，都係因為咁樣咧而有部分嘅分店要暫停營業，或者有部分嘅店鋪咧就要係結束咁樣喎。 係啊，有啲集團佢甚至乎係全線嘅分店都停止營業一段時間嘅，就等下將來即係或者即係過咗呢個疫情之後嘅情況點先再決定係咪開翻。 嗱，咁當然啦，即係在於飲食業界嚟講咧，當然希望可以即係譬如係咪可以放寬翻一啲嘅限制，譬如延長翻個營業時間，能夠令到佢哋係比較好地去營業咧，因為終究對個經濟咧係比較大嘅打擊嘅。咁但係今朝早咧，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就話啦，即係市民喺堂食嘅時候咧係需要除低口罩嘅，咁所以佢就認為咧禁止堂食咧係明顯可以壓止病毒嘅擴散啦，認為咧呢個亦都係好符合邏輯嘅咁樣嗱，咁但係究竟喺食肆禁堂食對於我哋壓制疫情嘅幫助，咁大家點樣去衡量咧？一個咧就有個經濟元素啦，但係另外有一個咧就又係防止疫情嘅元素嘅。1872-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如果你係飲食業嘅人士，更加可以打電話嚟，即係呢段期間咧你嘅生計情況係點樣啦？電話號碼1872-311。不過咧喺在此之前咧，我哋先要揾一位專家咧同我哋傾一傾先。電話旁邊咧就係醫學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的联席主席曾其恩，曾其恩你好， 你好，主持 曾医生， 系 你好。 曾其恩，其实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咧，佢哋就早前啦喺一份嘅学术月刊入边咧发表咗一个文章啦，就系主要研究咧系一啲限制社交距离嘅措施咧同压制疫情之间嘅关系嘅，其中亦都特别有提到咧就系食肆咧缩减营业时间，晚上六点之后禁止堂食咧嗰个关系嘅。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一解嗰篇嘅文章啊？ 嗱，我諗其實第一依篇文章應該都係一個即係我哋講緊一啲回顧式啦，去睇翻即係相關一啲嘅措施咧，喺唔同嘅時段嘅時候，佢哋去實施之後，點樣去影響到嗰、那個疫情嘅演進啦、啊，咁等等，咁而得出咗有一個咁嘅即係講緊一個結果出嚟嘅， mm-hmm. 或者佢哋觀察得到嘅一個結果咁樣，咁、mm-hmm. 所以佢哋覺得即係控制或者即係減少呢個糖食嚇，尤其是晚市嘅嗰、那個作用咧，似乎就未必係咁大咁樣。Mm-hmm.咁當然咧，即係我自己覺得都有佢嗰個嘅原因喺度嘅，因為始終佢哋真係攞到一啲嘅數據啊，即係有參考嘅價值喺度嘅。 嗯。 咁同埋我哋亦明白到咧，我哋今波嘅疫情點解會發生得咁快咧？其實最主要我諗有即係兩大因素。 嗯、 第一大因素就是本身那個 Omicron 的變種病毒，它的而且確是一個非常高傳染性的一個品種。 嗯、 第二樣嘢咧，就是無可否認咧，就是在家居咧互相交叉傳播咧，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元素。我哋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的居住環境咧係異常地擠迫嘅，即係我諗亦係非常之。即係我諗每個人即係住緊個單位都唔係話即係住緊豪宅啦，咁所以你喺一個特定嘅住宅嘅範圍裏內咧，你可能有好多人同住嘅時候咧，自不然咧你會有一個爆炸式嘅上升嚇，咁、啊、所以我自己反而咧覺得即係都我某程度上我都認同即係佢。即係廣大佢依個咁嘅睇法嘅，咁、 嗯 啊、即係話其實嗰、那個爆炸式上升嘅確診宗數最主要係嚟自邊度咧？咁樣係咪喺家庭群組裏面互相交叉感染而得嚟啊？那個暴升率啊，我哋講嘅暴升率嚇，個、 嗯 啊、傳播率係上升得咁快啊？咁另外一個我當然。不可不提嘅咧，就係老人院舍啦，嚇啲長者啦。咁嗰個其實都係一個原因咧，導致到即係我哋有一個即係數字急速上升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所以你問我咧，就話即係如果你問我去解釋今次我哋第五波疫情嗰個情況咧，客觀。嘅元素咧，我自己覺得會有頭先我講嘅依啲啦， 係、嗯、不過啊，曾醫生喺傾落去之前咧，不如都即係可唔可以詳細都介紹一下嗰篇嘅文章嘅內容咧？嗱，因為咧嗰篇嘅文章咧，如果我哋睇到咧，佢就係、是綜合咗咧第三同埋第四波嘅疫情入邊咧嘅一啲嘅情況嘅，咁主要咧就係講緊如果係縮短食肆嘅營業時間啦，對於降低病毒嘅繁殖率咧嗰個嘅影響嘅，咁其實佢哋都有即係唔同嘅計算方法啦，咁你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即係簡單去介紹一下咧？ 如果要同佢解釋佢呢篇文章，可能要揾翻相關即係我諗主角即係負責寫呢篇文嘅醫生，可能佢哋會比較即係合適一啲。 嗯。 咁但係問題咧，我想講咧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即係睇繁殖率，因為呢啲全部咧都係一啲我哋嘅回顧式去睇翻，即係究竟有冇一啲即係連帶關係啊？你咁樣嘅時候做咗之後，係咪即係會有一個即係放寬翻之後，會唔會係會比較即係唔會話令個疫情反彈啊等等？我反而個着眼點唔係真係喺嗰篇文裏面啊，或者係佢哋揾到嘅研究，我反而係想講咧，就係話，如果特區政府佢真係採納咗呢篇文當中。嘅即係一啲措施放寬嘅時候咧，其實咧有機會咧係釋出一個錯誤嘅信息俾公眾嘅。 嗯， 即係話我哋而家喺個抗疫策略上咧，我哋 即係而家講到係樣樣嘢都應該好緊，因為我哋要對抗個疫情啊。咁其實中央都已經係講到明啦，我哋要不惜一切係壓止嗰、那個確診宗數係上升噶嘛，同埋要減少個死亡率、入住率噶嘛。如果你喺而家依個時候係基於依一篇文章去做一個放寬嘅時候，我相信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或者任何一個領導者在香港，你負不起這個責任。所以我自己覺得不要理他篇文章是講到怎樣，政治上你已經是不正確， 沒錯， 是不是，你怎樣去釋出一個正確的訊息給公眾呢？現在我們已經有很多公眾經常都說，我們經常接收一些訊息，哇，都不知道即是政府是究竟是想怎樣的。你而家再突然间话哦，基于香港大学呢篇咁嘅文章，然后去做一个改变，我相信特首佢嘅领导班子绝对唔会做呢样嘢。 系，另外一个情况就系、当时三四波嘅时候咧，应该仲未有 Omicron 嗰呢个变种病毒出现嘅，系咪咧？ 三四波嘅時候係咪有 Omicron 病毒出現？我哋變種病毒嘅出現係十一月啊嘛，Omicron 係啊係啊。 好清晰，多谢晒你啊，曾其恩医生，唔该晒。曾其恩咧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联席主席嚟嘅。嗱，咁啊都略略讲翻啦，就系、如果根据呢一篇文章咧，其实佢都有讲到一样嘢嘅，就系话佢哋成个研究嘅限制咧，就系佢唔能够啊将缩减食肆嘅堂食时间咧，同其他嘅社交距离限制措施咧去到分开，因为其实呢啲措施咧就一起去到執行的嘛，咁所以佢都話，即係佢哋喺個研究上面咧，亦都有呢個限制，咁同埋就係、是、亦都嗰、那個即時繁殖率嘅改變咧，亦都會同個人嘅行為改變，譬如咧，大家係避開一啲即係好人多嘅地方啊，等等咧，啊呢啲可能會受到影響嘅，咁啊呢個係嗰個文章嘅部分嘅內容啦。咁、不過咧，亦都睇翻啦，就係、是。我哋亦都係今朝早行政總監林鄭月娥佢就話咧，就係佢係話冇閱讀到未閱讀啊！佢今朝早去嗰人記者會嘅時候，被問到呢篇嘅文章嘅內容同放寬堂食咧，佢就話佢係未閱讀整篇嘅報導嘅。咁不過咧，今朝早就收到咧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嘅澄清，話有關報導嘅內容咧係斷章取義。咁亦都補充一下啦，其實我哋咧亦都係透過即係透過唔同嘅方法啦，係邀請港大公共衛生學院進行研究嘅學者咧接受訪問嘅，咁但係咧暫時就未有回覆。電話號碼18721，其實咧講緊食肆啊，而家嘅經營狀態係點樣咧？不如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啊！ 地区康健中心在各区提供以预防为主的个人化健康服务，一起听一下点先可以做好肌肉骨骼疾病预防。 我哋深水埗个劳动阶层比较多嘅，嗰、那个膝关节炎诱发嘅比例咧，其实比其他区系比较多啦。咁我哋就会针对性会喺讲座嗰度会做多啲啊，咁亦都会配合病人自强计划啦，都会提升咗佢哋对自己健康嘅管理嘅。 逢星期二，精拎一点地区医疗系列，健康齐掌握。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係18721。咁無論咧，你係想講翻我哋之前嘅一啲隔離設施嘅使用嘅問題啦，咁乃至到咧頭先我哋所講到啊，係今次嘅疫情咧對於經濟嘅影響，特別對於飲食業嘅影響咧，都要打電話嚟18721同我哋傾傾過。關位我哋聽聽有位聽眾咧，羅女士，羅女士你好。 罗女士， 你好啊， 系请讲。 咁就我头先咧就一路听住你嘅节目啦，每日都听啦。咁我听到头先我一路整紧嘢嘅时候咧，咁我听到六点钟你哋呢一节嘅新闻咧，我吓咗一跳啊。咁邓处长，邓炳强处长咧，佢话 局长， 如果我哋市民系唔去呢个隔离型隔离，系会犯法。哇，你咪即系直头系完全都唔尊重我哋民意咯。 唔係，但係如果你接收到嗰個隔離令咧，而佢係要求你去隔離嘅地方，而你唔遵從咧，呢個係會有機會違反法例。 已經一路以嚟都係自我隔離中啦，即係其實根本就係、是自己住啦。咁同埋嚟講咧，個衞生設施咧樣樣都 OK 啊。咁、如果你話咁樣講嘅時候，咁我哋係咪會同李嘉誠啊、梁朝偉嗰啲一齊去隔離咧？ 但其实呢啲隔离措施嘅编配咧，佢亦都会睇翻个情况啦。即系除咗头先讲过话，除咗你自己嘅家居环境咧，仲有另外一个因素咧，都可能要考虑埋你大厦嗰个嘅情况。譬如佢个即系揾到嗰个阳性个案嘅比率咧，到底系几多？咁呢个亦都可能系其中一个要啲居民啊去入去隔离营嘅其中一个嘅考量。 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就话你一定要尊重翻民意咯。如果人哋真系唔想去嘅，而个环境卫生个人喺嗰个单位度系冇问题嘅，咁你唔能够去逼人去做一啲咁嘅嘢。但系我唔明点解政府咧就系话唔将两件事对调嚟做咯，系一定要勒令全港市民都去要打针，而唔系劝喻啊。 好多谢晒阿罗女士嘅意见。不过亦都即係政府同埋专家亦都再三强调啦，接种疫苗呢对于预防即係新冠病毒嘅重症同埋减低死亡率呢係有帮助嘅。 以来已经瘫痪乌克兰3200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俄军又空袭乌克兰中部城市第列伯。乌克兰话空襲位置鄰近幼稚園和住宅大廈，最少一人死亡。國防部長列茲尼科夫批評俄軍入侵烏克蘭以來，殺死的平民比士兵仲多。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昨日未有人能夠從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撤走。俄羅斯國防部說，今日再開放人道走廊，以便基輔和馬里烏波爾等五個城市的民眾撤走。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普遍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天气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明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伟业街天桥去龙翔道方向近启业村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只是车多，车龙由大消散。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黄珠路车多缓慢，龙尾排到过了入境事务学院。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沙田嘅博泉街有渠务工程，博泉街近水泉澳食水配水库一段系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梁国威，生到四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君俊业，生到四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戴建俊，生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我们要团结同心， 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 正式推出2019冠状病毒病快速抗原测试阳性情报平台。政府会尽快安排向有关申报的人士派发电子手环和抗疫物资包。但我们预计系统推出的初期会有好大量人士作出申报，所以派发相关的物资可能要需要较长的时间。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嗱，关伟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近几日嗰、那个卫生防护中心晏昼四点半嘅记者会咧、所报告嘅疫情宗数咧，似乎咧系有一个即系下降嘅趋势嘅。嗱，譬如以今日嚟讲啊，就系咧新增咗咧29,381宗嘅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嘅、其中咧经核酸检测嘅确诊个案咧就18,888宗，而快速测试情报阳性的网上情报个案咧，就10,493宗嘅。咁不过咧，亦都要留意啊，就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都话啦，近日嘅疫情咧系有少许受控嘅迹象，冇一个爆发性嘅上升。但系咧，佢就觉得好难咧，单凭一两日嘅数字咧去分析，可能咧再要观察多一两个星期嘅。因为虽然话过去嗰一个星期咧，疫情似乎系平稳落嚟啦，确诊嘅个案咧。徘徊是每日30,000-50,000宗啦，咁样咁，但系疫情咧仍然系严峻，暂时咧睇唔到疫情系有迹象下降嘅，而社区咧仍然有无数嘅传播链啦，譬如近期咧个别嘅大厦围封强检啦，阳性嘅百分比咧达1-2%，所以呼吁咧市民仍然系要谨慎保持社交距离噃。 冇错。另外一个问题，有人就担心到咧，其实呢个快速测试。那些人是不是所有即如果中了那些人会不会真的全部都报呢？所以那个数字那里呢其实是跟现在报出来的那个数字呢会不会有个差异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 究竟咧飲食界啊點樣受到呢一輪嘅第五波嘅疫情所影響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啊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啊，張宇仁你好， 係張宇仁 你好， 係你好。不如同我哋講講你哋飲食界而家總體嚟講個情況係點樣啊？即係有一啲嘅食店佢就關閉有啲分店啦，但係亦都有啲話係會係直情係永久關閉部分分店添。咁、那個情況係點樣啊？ 而家我哋個情況是很慘淡的，可以說。就一呢就現在有幾樣東西發生，包括現在我經常都說有生意的想開都有困難。因為在10天前我去做一個統計呢，有陽性兼隔親密接觸者呢，我們都已經有20%的員工是回不到工。我相信到今天呢，我相信可能去到30-40%，咁咧就所以尤其是如果淨係出咗第五輪同第六輪嘅錢咧，其實嗰度大概係20億，比起我哋呢三個月唔見咗200-300億咧，係真係有困難嘅。咁所以即係加埋好多啲病假樣嘢夾埋咧，就所以好多食肆其實喺今個月頭大家都睇到咧。 就因為個疫情越嚟越嚴峻， 嗯， 咁咧就變咗好多食肆都決定即係暫停營業。咁啊，如果再冇即係第七輪或者一個保就業出嚟嘅咧，我相信個倒閉潮咧會係幾得人驚嘅。 嗯， 係。 咁你覺得喺呢方面政府係咪真係要繼續要做呢啲幫助嗰個餐飲業嗰啲呢個行業嘅人咧？ 我覺得其實唔使睇好遠嘅歷史啦。 嗯， 即係上次政府出呢個保就業， 嗯， 同埋出嗰幾輪嘅幫助業界咧，咁其實真係即係頭嗰四輪咧，咁真係幫到業界個復甦，嗯，到開放翻嘅時間，同埋我哋個反彈係快，加埋嗰個電子消費券，再加埋即係疫情係當然係控制。咁啊，喺嗰个几样嘢一齐发生咧，就当然变咗，大家都睇到对个经济系好好啊，对每个人其实个开心程度又好好。咁啊，业界复苏咧，令到个失业率亦都降得好快脆。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嗰个保就业同埋嗰个第七轮嘅咧，系真系要嚟噶啦。 但是你正话都讲啦，即系你哋业界而家有20%嘅，即系呢一行嘅人咧，系可能受到感染或者系紧密接触者，所以根本佢哋未必翻得工。咁即系呢段时间，政府就算延长翻嗰个营业时间，对你哋都冇帮助嘅。 又唔可以话冇帮助。 嗯。 个理由就系，就算而家你延长翻我哋个晚市嘅生意嘅话咧，其实我哋亦都唔需要百分百的员工在这 里。 同埋我夜市有返得开的时间呢， 嗯， 就对整体的生意呢，他们就会觉得即是就算我仍然可能有一部分的分店不开得呢，但是因为有返个夜市那个生意额呢，就由可能一两成的惨淡经营呢， 嗯， 就可能去到即是四五成，咁业界会开返的。但我哋唔好再睇，即係要再睇多樣嘢咧，就係，如果你睇埋即係香港大學嗰個報告咧，講緊即係而家我哋喺過去咁多次，其實飲食業嘅措施已經依足政府， 嗯， 包括個空氣啊，可以有六轉嘅 air change 啊，樣嘢咧，同埋嗰個隔離，而家個1.5米啊，同埋嘅人數係隔離。 嗯， 你唔开食肆咧，就个个都要去湿街市、去超市买嘢包。 系啊， 咁其实比起系咪去食肆，而家我哋又有个疫苗通行证，所有员工要打晒针。 嗯， 严格咧就所有嚟嘅食客都要打晒针。咁喺咁嘅情形，系咪安全过叫啲市民啊？比起嗰、那个风险嚟讲，系咪比起市民去晒湿街市？去曬超市買嘢，嗰度又冇疫苗個通行證，去買嘢嘅人又未必打曬針，翻工嘅人又未必打曬針。咁其實你比起兩樣嘢嚟講咧，開翻食肆個晚市咧，係個風險，我覺得係低。如果大家想睇一個例子咧，就係、是當年我都反對全部食肆禁堂食嘅，咁但政府做咗，發覺做咗兩日都唔掂啦。因为大家买了个饭盒周街捧着来吃，其实个风险更大的。 嗯， 所以个问题就是既然香港大学都出了个报告，觉得食肆开夜市好，开长的时间好， 嗯， 要我们那个社交距离台和台的分隔，还有我们的air change 做足的时间呢，个风险是零的。咁喺咁嘅情形之下，係咪政府都應該考慮開翻啲食肆夜晚黑，等大家唔使成日都要趕住去買餸啊，去啲濕街市、去啲超市，可能可以出去食下飯咧。總言之，一樣有隔離人數，我哋而家好多都係你，我都話啦，你唔俾我哋75%、100%嘅座位，你仍然去翻50啊，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保障。即係嗰個擴散，咁我覺得開翻夜市 睇完呢個報告，我都覺得係應該政府可以考慮嘅。 嗯，不過張宇仁，你頭先講到食肆已經係要實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啦。咁但係實際上我哋睇到過去嘅嗰幾日啊，衞生防護中心所通報嘅個案咧，有一啲可能係染疫或者係離世嘅人士咧，佢本身可能有打兩針或者係三針疫苗嘅噃，即係話其實佢打咗疫苗，咁當然都會係因住佢個人嘅唔同狀況咧，係可能仍然係有機會感染到嘅噃。 但是那個感染不是在我們那個飲食業那裡，那個風險是增加了這個感染或者增加了這些問題嘛。 嗯， 現在很多的問題發生的時間，例如在老人院甚至我們的老人家不打針，那也都不等於我們開回食肆的老人家就出來吃飯的嘛。 嗯， 是不是？但就算他出去吃飯，他都要去有個疫苗通行證，他都要打了針嘛。 嗯， 咁呢个本身咧，我觉得个风险你系亦都要平衡个风险，你摆佢喺边度嘅啫。咁如果个个冇饭食，夜晚黑我要去湿街市买餸，我要去超市买餸，嗰啲员工又冇打针去买嘢嗰啲，顾客亦都唔系打晒针，咁其实个风险仲比喺食肆去比我哋做晚市啊，继续做多啲堂食个风险。那個平衡，我覺得咧就嗰個係好咗嘅。其實直接可以開翻嘢。 嗱，正話我哋訪問咗，即係七點前我哋訪問咗醫學會嘅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啊曾其恩醫生啦，佢就話咧，喺呢段時間，即係話嗰個染疫嗰個數字都咁高企之下，如果呢個時候放寬晚間嗰個堂食，可能係政治不正確嘅。你係點睇咧？ 這個大家當然有不同的出發點，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香港大學那個研究和出來的報告其實都是平衡的，也都看到最重要就是說那個食肆開長時間是不會令到那個疫情是更加惡化，其實那個是零的，根據如果再好像我正話這樣說，你比對回個風險是不是叫啲市民冇飯食喺出面，佢要買嘢翻屋企去煮？ 係 喺個買嗰個過程咁多人流，喺嗰個濕街市同埋喺個超市度出現，嗰樣嘢係邊個風險仲嚟得大啲咧？即係同樣，你唔俾我做堂食，個個買個飯盒喺街食，嗰啲人要翻工又點處理咧？ 係好啊！多謝曬你，張宇仁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張宇仁咧係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嗱，港大呢一份嘅文章咧就係發表喺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嘅一份學術期刊嘅。咁其實佢嗰邊嘅文章咧入邊亦都到最後咧亦都有講到嘅，佢哋成個分析嘅限制咧就係佢哋唔能夠啊將其他嘅限制社交距離措施同食肆縮短營業時間咧去分開嘅，咁佢哋都話咧，佢哋唔能夠排除咧如果係即係六點之後禁堂食。是早啲實施嘅時候咧，可能咧會係早過其他嘅控制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實施嘅時候咧，可能咧會有機會即係對於個即時繁殖率咧，亦都會可能會有啲改變嘅。咁啊呢份咧係嘅文章咧就係發表喺美國疾控中心嘅一份學術期刊，而我哋亦都曾經嘗試聯絡咧就係港大公共衛生學院咧係負責做研究嘅學上員嘅，咁但係咧暫時就未能够收到他们的回复，可以再去做一些解释的。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讲讲其他议题。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继续再倾睇动物 3.0。 哇，听到听众回忆睇动物咁雀跃的心情，无论是小动物 定是比较易睇到的动物， 哇，又或者是珍贵大型动物，都有机会睇过。我哋今个星期一定要继续倾啊！ 好啊，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柳莲、 欧海星、仙奴，请各位听众安坐家中，齐齐耳朵环游世界。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抗疫快讯。每日由朝早八点到晚上十二点，每小时报道防疫抗疫最新信息，包括最新确诊个案、检疫安排、检疫站轮候状况等。 亦会直送贴心的抗疫锦囊，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港台电视三十二，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關偉啊，其實可能我哋都要要留意一下咧，就係、是、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咧，一啲咧可能弱勢嘅人士，譬如咧佢係有視障嘅人士，咁究竟咧而家會唔會遇到嘅一啲嘅唔同嘅困難咧？譬如早一段咧，大家都會留意到嘅就係、是、譬如佢哋進入一啲嘅處所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嘅時候啦，都有講過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問題。咁當然即係隔咗咁耐，可能已經有一啲嘅修正啦。咁但係咧，最近啊，由於政府咧，亦都係推出咗一個快速測試陽性嘅情報平台啊嘛。咁但係有啲視障人士就反映咧，佢哋用呢個視障嘅平台，用呢個嘅情報嘅平台咧，就有一啲嘅困難嘅。啊，到底實際嘅情況係點咧？我哋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嘅會長黃俊恆嘅。黃俊恆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首先我想问一问啊，视障人士佢进行快速检测嘅时候咧，系点样做啊？因为视障人士可能未必自己能够睇到嗰个结果系一条线定两条线噶嘛。 哦，其实主持人讲得好好啊，就系、是基本上咧，视障朋友每一次做呢、这个快速检测嘅时候咧，咁、个结果都系要揾亲朋戚友去帮人。幫手睇嘅，咁我哋機構都有咁嘅服務，就係、是、如果咧視障朋友佢做完嗰個快速檢測，佢想知道結果，咁佢可以影張相，咁然後咧就或者有人幫佢手影張相啦，或者自己咧有時佢哋都做得到嘅，咁就 send 去我哋機構，咁就會有同事幫佢睇咯。 但係其實佢哋自己可唔可以做到呢個快速檢測嘅咧？定係都要有人幫佢，佢先能夠做到咧？因為你都即係。第一就是快速檢測的工具包有非常之多，有些牽涉到很小的配件都使用都不是那麼容易，而且你還要看它的說明書。 咁樣，因為呢其實我哋都知道，咁所以呢我哋機構呢都即係之前好好啦，有視障人傭呢幫我哋即係捐贈咗一批呢口含式嘅快速檢測嘅套裝，咁變咗我哋都實測過，搵視障朋友實測過，就係、是、可以用得到嘅，即係如果佢口含式嗰隻，咁當然要用撩鼻嗰隻，咁仲要落返去將個樣本擠返落去一個樽仔，然後加嗰個檢測液，可能會麻煩啲。咁呢個可能真係有人幫幫手都唔一定，咁就頭先講口含式嗰隻呢，咁我哋視障朋友自己實測過係做得到嘅，不過睇呢就真係搵人睇結果啦。 嗱、好啦，你哋搵咗人睇結果啦，咁但係跟住你哋要情報㗎，嗰、那個情報情況係如何呢？ 係啦。 哦，嗱，情報嘅時候呢，咁就喺個用個平台啦，咁通常呢視障嘅朋友就會用一啲讀屏嘅軟件去協助啦，用電腦或者用手機都好。咁我哋發現嘅呢就係、是、唔係完全用唔到嘅，即係都用到，不過比較麻煩。舉例呢就係佢嘅一啲嘅按鈕呢，佢有一個圖像嘅形式。嗱，大家要留意嘅呢就係、是、當嗰、那個畫面顯示嘅係圖像嘅時候呢，咁用讀屏軟件，即係話將屏幕上嘅文字變成語音輸出呢，咁係做唔到嘅。如果佢係一個圖像嘅話，如果佢係文字，咁係做到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呢，變咗有啲按鈕佢係用圖像嘅呢，咁就視障朋友就唔會如果冇一個標示或者說明呢，佢就唔知道嗰個圖像係乜，咁可能會困難啲。咁但係啲人就試下咁樣用唔同方法呢，咁其實都做到。不過去到最後呢，我哋出到一個就即係我哋完全處理唔到嘅問題，就係、是、要有咩會出一份檢測令㗎嘛，如果你登記完之後會有一份隔離令㗎嘛。嗰個隔離令呢就會係一個圖像嘅檔案。咁即係話呢用一個讀屏軟件是做不到讀不到出來，那變成他視障朋友就會不知道那個隔離令的內容了，那這個就是遇到一個比較大的問題。當然我們都將這些問題反映衛生給衛生署聽，那衛生署說他們呢會去作出改善的，那暫時的情況是這樣。 是，即是用图像就读屏软件是读不到的，只有文字才可以读到的。 对了对了。 係啦嚇。咁另外想問另外一個嘅平台咧，因為如果你係去啲社區檢測中心啊，或者係其他嘅診所做一個核酸測試咧，如果你收到個短信係話你係陽性咧，都要撳入去一個連結咧，去報告翻你自己嗰個嘅，譬如個人資料啊，同埋家居嘅情況，就做一個流行病學嘅研究嘅咁樣。咁嗰度個平台有冇問題咧？ 哦，暫時我哋未收到視障嘅會員朋友向我哋機構反映話呢個平台有問題，咁所以我哋都即係暫時可以假設佢係可以使用嘅，因為咧其實只要嗰、那個平台本身佢係比較簡單啊，即係佢基本上大部分都係採用文字，然後佢係用一個簡單嘅方式去輸入咧，即係好似例如某啲即係大科技企業嗰啲咁樣嘅即係填表格嗰啲咁樣嘅應用程式咁樣樣咧，咁嗰啲其實視障朋友大部分大致上喺網上填表格咧都填到嘅，咁所以就暫時我哋未收到一個視障朋友反映話用唔到，咁所以我哋暫且可以視之為應該冇大問題啦。 係。据你所知或者你哋个会所了解到咧，你哋视障有问题嗰啲呢啲个群组里边染呢个新冠病毒嘅人多唔多？ 嗱，其实就冇特别多，但系咧，我哋就喺我哋即系视障朋友嘅群组里边，或者即系我哋啲朋友圈子里边，都发觉咧，即系家人或者本身都有染疫嘅，都不在少数。咁但系你话系咪？个比例特别高呢，咁亦都唔系，咁我谂同一般市民平均嘅比率差不多啦。 我想问而家视障嘅人士咧，佢哋要获取一啲相关嘅资料，譬如包括咗边啲系围封嘅大厦啦，边啲系要即系围封检测啦，又或者系一啲如果佢真系确诊咗嘅，要揾人有一啲嘅物资嘅支援啊，又或者系医疗嘅支援嘅时候，即系呢啲资料咧，对于佢哋获取嘅时候有冇困难呢？ 哦，其實我哋之前都比較關注呢一個情況，我哋都曾經向政府咧作出同類型嘅表達。咁變咗而家相當好嘅就係咧，唔同嘅一啲即係慈善機構或者係一啲嘅慈善基金咧，佢哋都撥出資源俾唔同嘅社福機構，包括我哋視障機構啦，咁去做一啲一啲特別嘅熱線啦，或者係一啲嘅物資包啦，即係一啲嘅物資嘅供應啦。咁呢一類咧，我哋都陸陸續續推出咧，俾我哋機構嘅視障嘅朋友、視障嘅會員可以咧打電話嚟做一啲即係查詢咁一啲嘅情況，同埋如果佢真有需要，佢就可以有協助啦。 有一個協助，好多謝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3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18,888宗经核酸检测确诊，及10,493宗经快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并获确认，连同滞后死亡数字再多294名人士染疫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近日疫情似乎有啲迹象受控，但未见下降趋势，仍有待观察。市民若有放松，疫情可能反弹。另外，医管局证实，早前有医院曾经将遗体放喺病人身边，但有关情况已经处理，对引起病人不安感到好对唔住。但疫情严峻，公立医院面对前所未有困难，希望市民体谅。在抗疫记者会上，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问到政府早前表示本月会推行全民检测，市民其后担心禁足而抢购物资，但日前当局表示并非优先工作，会否影响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他回应时强调，不是政府令市民恐慌，而是有些揣测网上一些很怪的说话令市民出现有关行为。他承认政府是有责任第一时间澄清，在出現搶救潮的時候，當局已經多次澄清。他說抗疫要全民參與，亦都需要全民信任政府。他又說全民檢測要把握時機，看準時機，做好細化方案和準備至推出。2020年9月用了兩星期時間為全港170萬人檢測，以涉及大規模動員。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在他擔任總理的最後一年，會與同事以鍥而不捨精神，確盡職守，用實幹來踐行承諾。李克強在記者會被問到，今年是本屆政府的收官之年，如何回顧過去工作及未來有何重點政策，又說本屆政府以來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國內矛盾和困難疊加，最大挑戰是新冠疫情及對經濟帶來的嚴重衝擊，他說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李克強又說，無論國際風雨如何變幻，中國都會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只要是有利於擴大高水平開放，中國都願意積極去做，機遇的大門絕不會也絕不能關上，堅定維護多邊為體制，亦都是中國自身發展利益的需要。一名少年承認管有物品意圖摧毀財產，以及管有攻擊性武器或適合作非法用途工具兩罪，及後被裁定串謀縱火及意圖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淋潑腐蝕液體兩罪罪成，在區域法院判監四年半。被告案發時只有15歲，被控前年在牛頭角上村常勝樓一個單位向一名警員淋潑腐蝕液體，法官判刑時說控罪嚴重，被告看到樓下有警察就將通渠水、糖、茄汁等液體混入多個膠樽和玻璃樽，並從高處投擲，令警員手臂和大腿受傷。法官說考慮到被告承認大部分案情，節省法庭時間，被告智力偏低，患有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而且為人孝順，需照顧患腦退化和妄想症的父親，最終判囚4年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明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除有一两日潮湿有雾。下周中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兆康港铁站的快线有意外，一带挤塞，而家车龙排到上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快线有意外，龙尾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近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空庄道桥底。另外，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一段慢车龙尾在泽安村。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沙田的博泉街因为渠务工程，博泉街近住水泉路食水配水库一段暂时封闭，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去柴湾，同埋龙翔道天马苑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好匆忙转线，要打灯同埋回头睇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市面上都见到不少这些快速测试剂，中大生物医学学院兼任副教授招贤图。 大部分市面上买到的质素都是 OK 的，但任何一种快速测试都很难在一个病毒量较低的时候，或者可能刚刚中招的时候，告诉你真正的阴性结果。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 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齐团结，同病毒打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嗱，關偉啊，不如我哋咧又關注一下咧院舍入邊嘅情況啦。嗱，若一講一講一個數字先，就係、是、根據今日晏晝咧衞生防護中心嘅疫情記者會所公布嘅數字啦。第五波疫情到而家咧，總共係有731間嘅安老院同埋253間嘅殘疾人士院舍咧係爆發咗疫情嘅，係、分別佔整體嘅91%啦，同埋75%，相當高喎，比例。 是啊，这个比例我想挺严重啊，在现在这个情况。再加上有个问题，就是他本身自己那些工作人员有很多都染了病，对于怎样去一路照顾老人家这里一个问题。 嗯，是啊，嗱，其实呢较早之前呢就是政府呢是话向内地呢直接招聘呢1000名嘅临时合约照顾员嘅。咁佢哋嘅薪酬呢都有30,000+嘅港元啦。咁、但係呢如果睇返而家即係一啲嘅报道返嚟嘅数字呢，就似乎个反应系咪唔系太理想呢、因为根据啲嘅报道呢，劳福局啦，吓劳工及福利局咧，至今咧系聘请到大约70名嘅内地合约照顾员嘅。咁接受咗为期3日嘅培训之后咧，其中30人咧已经去投入咗工作啦。我哋亦都睇到咧，有啲嘅报道咧就话揾咗政府委托嘅2间嘅外劳招聘公司去查询啦。咁佢哋嘅报道就指出咧，话有一啲申请者嘅家人咧认为香港嘅疫情系严重啊，咁所以就阻止他们来香港，甚至报道里面就说呢，即有人去到火车站呢临尾都不做，还有一些人不肯下来这样。 是啊，我想他们主要是担心香港的情况。其实在教育界，譬如我自己教书那间学校，有些学生在疫情一开始爆发初期都已经离开了香港，回到内地那里。 咁呢个就疫情嘅影响，到底对于係香港要搵一啲合适嘅足够嘅照顾员呢，照顾长者呢会有啲乜嘢嘅影响呢？咁同埋而家安老院舍入面嘅情况呢又系点样呢？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呢同我哋倾倾嘅。社会福利处就话啦，其实佢哋已经聘请呢大约70名嘅内地合约照顾员㗎啦，亦都会呢安排其他嘅内地照顾员呢陆续嚟香港。佢哋接受3日嘅培训之后啦，就会尽快咧去安排佢哋去一啲嘅暂托嘅中心啊、社区隔离设施啊，或者系检疫中心啊投入工作嘅。嗱，即系呢班人士佢就主要系喺一啲嘅暂托中心啦。咁但系如果喺院舍入边啊，究竟个情况又系点样咧？特别就系政府咧亦都系强烈希望咧院舍咧可以用一个闭环式嘅方法啦，吓管理。咁呢个主要就系针对一啲咧未爆疫嘅院舍，咁但系据业界人士指出啦，其实而家咧大概只系得80间嘅安老院咧系冇出现爆发，咁就占即系整体大概 一成啦。咁同我头先所讲引述嘅数字咧，即系第五波疫情以嚟咧，系有91%嘅安老院舍都有爆疫咧，就系相约啦咁样。咁而其实佢哋喺个闭环管理嘅情况之下咧，就唔可以翻屋企啦吓。咁喺有啲院舍就话喺咁嘅情况咧，其实有一啲嘅院舍嘅员工就讲到明啦，佢哋如果用闭环管理咧，就会辞职咁样。 系啊，因为有啲咧，佢哋要翻屋企再照顾佢哋自己本身嘅屋企人嘅嗰啲员工，咁变咗佢哋如果闭环嘅时候咧，又唔翻到屋企咧，令到佢哋可能嗰个问题好大啊，因为佢屋企可能有啲人需要照顾嘅，但系佢又揾唔到人帮佢照顾自己屋企啲人。咁佢點可以做閉環式呢個管理咧？咁呢個又一個引起一個問題嚟 嘅。嗱，因此咧，其實喺長者嘅染疫嘅長者嘅照顧上面，係咪都出現咗兩個都頗大嘅問題咧？第一個就係頭先講到啦，如果係喺一啲暫托中心啊，去照顧啲長者嗰度咧，似乎去招聘內地嘅合約照顧員咧，都唔係太順利。 冇錯。 咁而另一方面，一啲未爆疫嘅院舍，佢哋如果真係用閉环管理咧，似乎有啲院舍亦都回复咧，就系员工有好大嘅犹豫啊。咁呢个情况到底点样处理咧？电话号码18723，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一讲你嘅一啲意见同睇法噶。 阿乐阿达阿利快伸手臂， 我系阿 sa 蔡卓妍。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立法会议员狄志远。 年轻人对社会一种热情，总希望是推动社会进步，希望我们的政府做得好一点。啱嘅，呢个动力系推动我哋社会嘅进步。但系无论如何，我哋都一个底线，就不能犯法。咁所以我哋有意识、有冲劲，推动社会进步，我哋需要靠你哋。但系千祈唔好犯法。 星期六晚上9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電話旁邊我們請來一位嘉賓，就是安老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李輝，在這裡。李輝你好。 你好啊，陈 燕 婷， 你好 啊，仲有关伟喺度， 系 你好。嗱，分开几点去到讲啦，不如首先讲一讲咧，就系招聘内地嘅临时合约照顾员啦。咁根据而家嘅报道咧，就本来政府系打算招聘咧1000名嘅，咁但系而家咧大概系招聘到70名啦。咁同埋暂时就根据而家嘅报道就好似有大概即系。部分啦吓，即系30人咧就已经投入咗工作啦。你据你了解或者你了唔了解咧，而家招聘内地合约照顾员，即系内地嘅人士，愿唔愿意嚟香港度帮手啊？ 困难， 有困难。 坦白讲嗱，据我所了解咧，3月7号咧就话第一批抵港嘅，咁当其时咧第一次报名咧就话应该有50几人嘅，但系咧。临上火车都有人缩沙，即系可能系家人反对啦，觉得你嚟一个疫区，仲要服侍一啲照顾一啲染疫嘅长者，咁系临时打退堂鼓，咁所以就嚟到不30人第一批，咁而呢啲咧就已经抵港之后就即刻要接受30日嘅护理员嘅一啲培训， 三日培训系咪啊？ 三日嘅培训，咁已经完成咗噶啦。呢几十个咧，据闻已经系去咗工作噶啦。咁佢陆续系一批批嚟嘅。咁因为当其时咧，就话要请1000个呢啲内地嘅救兵啦。咁佢哋嘅薪酬咧，其实就同补充劳工计划 每个月的14150、14150是同等的一个薪酬。 咁 但是他就加埋每一日嗰个疫情的津贴是500元。咁、所以加加埋埋差不多接近30000元。 咁样。 咁呢一个都几吸引的一个薪酬嚟嘅。咁当其时呢我哋諗哇真係呢一千个人由社会福利处去聘请、相信香港目前的失业状态可能都会有很多人会很踊跃去报这个临时3个月的短期合约啦、其实都不是、政府都很难请到人、 哦、即是香港方面都请不到人去做这些工 作现在是同步的、这个计划是同步的、如果是有足够的香港人是可以去应征做这个护理员啊，更加欢迎啊！因为我哋聘请咧有行政费啦，有交通费啦，亦都佢要喺广东嘅地区或者系广西啦，识讲广东话啦。而家都揾唔到一啲合适嘅人选啊！你可想而知，而家真系困难。揾救兵都困难、 李辉仁，如果再提高个薪酬待遇咧，你评估有冇机会可以招聘到更加多人呢？ 我谂而家唔系钱嘅问题啦，30000元都唔少啦。其实30000元真系对于目前嘅经济状况同埋个疫情咁多人失业，如果佢系觉得疫情底下唔去搏嘅，咁我相信你硬高嘅价钱。不是心口者的勇字、而是他真的不想在疫情的时候染疫之后去染到自己的家人。 即是个风险大是吗？ 是啊。那这1000个救兵现在有70个。 是。那另外呢就在院舍那方面呢个人手状态现在又是怎样呢？ 人手状态就一定严峻啦。本身有染疫的员工，有担心而辞工的员工，亦都有因为其他的机构甚至是一些政府要去请一些救兵，个人工提高到30000元。咁其实喺个呢个铺啊，呢个人力嘅市场里面咧，嚟嚟去去咧，本身就已经系奇缺噶啦，又请唔到噶啦，救兵又请唔到啦，咁啊。所以有硬件在这里，可能已经是有一些的设施投入服务了，没有人想做啊、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刚才说有一些的、员工呢因为担心过疫情而辞职啊，那这个的比率是怎样啊？你们观察到业界里面的比率是怎样 啊？有一些呢就是外劳提前 提前解约， 是啊，他们屋企人担心啊，咁即系当然呢啲数字唔系多，你有几个 percent 你都死啦、你本身呢个行业平时唔系疫情都有20%嘅空缺，你走得1-2% 咧，对个行业都已经系好大嘅影响噶啦，咁仲有。呢段时间呢有一啲係已经签咗合约嘅外劳，我讲住人力里面呢，其实安老行业呢喺整个补充劳工计划里面输入外劳最多嘅一个行业。咁喺疫情底下呢就入境处在家工作啦，有好多我哋嗰啲会员啦、就话已经係所有嘅程序所有嘅嘢走晒，係等緊入境处是批个 Visa， 咁呢度又滞后咗咯，咁人力呢亦都系进一步减少，咁即系疫情系令到所有嘅以前正常嘅程序呢拖慢嘅拖慢啦，接唔上嘅接唔上啦，咁呢度亦都人力补充方面就已经系一个问题，辞职有啲这个行业本身就已经是以老护老的，一路讲都是一些中年以上的妇女、加上你疫情，家人叫他你干脆辞职啦、不要再做啦，咁又走紧一些人。所以这个行业是在人力上面呢要想一些方法，怎样可以 一啲年轻人鼓励佢 加入嚟呢个 啦，加入啦， 嗯， 因为成个社会都慢慢去步入一个老年化嘅社会， 系 需要人力嘅， 嗯， 人力资源方面系一个好大嘅缺。 系啊，嗱，话我啲啊李女士，我哋讲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是、政府而家希望嗰八十几间未有疫情爆发嘅安老院希望可以进行一个闭环式嘅管理。你觉得呢方面可唔可以行得通咧？ 这个概念是好的， 嗯， 这个概念即是是减少一些染疫密切接触者他回家去染到他家人， 嗯， 但是那个最佳时间也是过了， 嗯， 啊， 即是早一点搞这个措施可能会好一点， 是， 嗯， 其实这个措施 是 OK 的，因为有一些员工他自己你政府未推出这个闭环式管理， 嗯， 他自己都有些是租酒店，有些是公司租酒店给他住， 哦，嗯， 是希望他 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 嗯， 染到家人， 嗯， 那这个如果一早的话呢，我相信我们整个业界一定会很欢迎的， 嗯， 但是你现在都爆得七七八八了，甚至是他都形容是没有爆疫那几十间， 嗯 啊，都已经是沧海为珠了， 是 你仲要佢哋喺咁嘅情况底下咧， 嗯， 问翻呢啲员工咧，佢话如果真系叫我去闭环式，每一日点对点由工作嘅院舍到酒店啊，喺巴士上边系唔准中途落车，亦都唔可以中途退出呢一个计划， 嗯嗯。 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要赔偿嘅。 嗯 咁佢咁多嘅制肘， 嗯， 你好难讲一个月里边， 嗯， 你装咗之后，中途屋企有咩头晕身气，细路仔有啲咩事，自己嘅父母有啲咩事， 嗯， 你有可能违约噶，哦。 嗯， 咁个灵活性唔大嘅，再加上而家睇到个疫情咧，又冇当初咁可怕。 嗯， 啊，好多都因为染疫之后咧，系上呼吸道嘅感，即系个感染症状。 嗯， 佢可能一个礼拜，佢已经系。由阳性阳变翻阴性啦，咁， 嗯， 佢觉得我冇乜必要去运我一个月啦，我要装呢一个月嘅闭环式管理啊。 嗯，系啊，咁所以就导致到有啲员工咧唔系太想参加呢个闭环管理啦。咁啊，李辉啊，另外都不如倾埋啦，就系长者接种疫苗嘅问题啦。因为根据政府嘅最新数字显示咧，七十岁或以上咧未接种第一剂疫苗咧，仍然系有300,000人嘅。咁今朝早嘅疫情记者会啦，咁啊，政府亦都讲咗啦，就系一路一有咧系未来疫苗接种计划嘅重点嘅工作对象嘅。喺院舍嘅外展接种入边咧，佢哋已经系计划咧就系喺3月18日之前咧，做到全港1000多间嘅院舍咧都可以安排到外展嘅疫苗接种队伍咧，为所有适合嘅接种疫苗嘅院友咧，起码就接种第一剂疫苗嘅。咁但系亦都话咧，即系有一啲嘅人士咧，嘅院舍嘅院友嘅家人啊，都系反对接种。咁嗰度大概有10%嘅，即系其实你睇起上嚟。要真係喺3月18日之前做到一個院舍嘅人員嘅院友疫苗全覆蓋，個難度有冇喺度咧？ 應該難度咧就唔大噶啦。 係 今次3月18日咧，所有嘅醫療機構、外展醫管局，甚至係嗰啲 VMO 註冊西醫咧， 嗯， 政府有一個疫苗嘅指揮中心， 嗯， 個效率就～出咗嚟噶啦，应该开行晒所有嘅 turbo 咧。今次3月18日应打嘅咧，一定会全部打晒。 嗯， 而家问题系咧，仲有一部分咧，我哋称之为比较死硬派啦。 死硬派，嗯 啊，咁佢哋系由始至终系唔签署嗰个 consent， 唔签署同意，系啊，冇办法可以帮佢打到噶。政府话。 嗯 呢一部分人有一個 10%， 有一成啦， 係啊一成， 實際上咧 唔止啊，你覺得？ 我自己覺得唔止啦，以我自己有8间院啦，我唔講 大體啊，或者如果當佢拉雲嘅話，可能係一成都唔頂。我唔會去質疑政府嗰個數據，但係我哋嗰啲院舍咧，最高嘅係82%，最低嘅係50%+。我拉雲咧係75%嘅啫，即係仲有兩成五嘅人咧。其實呢兩成五嘅人，全部就係因為冇辦法幫佢打，喺屋企人。不肯簽署個同意書，即到了這一刻，明坤知道每一日公布的死亡數字和院舍有長者有直接的關係， 沒錯， 和沒有注射疫苗的長者有這麼直接的關係， 沒錯， 但是都有成兩成多的人，即我說我自己，兩成多的人都不簽署同意書，那政府会不会还有一些更加强硬的措施，要令到他们要注射呢？这样，有些就说他啊，新加坡为什么他们那些长者会注射，注射率这么高呢？虽然他不是强制，他是另类强制，即如果你是拿着政府钱去住一些院舍的，咁就政府唔会资助你嘅钱啦，你自己 即系你唔打针就唔俾钱你咁样。 所以变咗呢度都可能要谂下有冇啲咩方法鼓励到咧，剩余依即系一成嘅院友嘅家人咧，都同意佢哋打针啊。咁啊，多谢晒你啊，李辉，倾到呢度啊，有机会再同你倾过。唔该晒，李辉咧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嚟嘅。咁其实如果睇翻今日卫生防护中心所公布嘅数据啦，喺第五波疫情以嚟啊嘅死亡嘅个案当中。90.7% 咧系未完成疫苗接种嘅，而当中有92.4%离世嘅80岁以上嘅患者咧，都系未完成接种或者系冇接种到疫苗嘅。死亡率咧系已接种80岁以上嘅患者咧嘅5倍。好快讲一个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安达村骏达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今日屯门友爱村爱自留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序落楼检测。有位听众喺度吓，你好，系阿李先生，黄先生你好， 系黄生，请讲。 第一就系关于人手方，就系可以透过佢哋嘅亲人，咁自己照顾翻个亲人。咁两点，第一系自愿，第二系俾津贴，唔系俾人工，系自愿照顾自己亲人。然之後俾津貼。咁第二解決人手方咧，就係去去招募，即係日間託管中心嘅員工，因為而家日間託管中心嘅人咧，應該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嗰度有人手嘅。好啦，仲有一點咧，就係即係老人家死咧，係因為失救，唔係因為中咗安眠糖。要搞清楚。再而就係院舍點解咁多感染咧？就係因為用咗快速檢測，因為快速檢測個感染性咧非常之高。咁佢驗咗係陰性，其實佢係想傳染性嘅，咁所以咪入咗去嘅裏邊即係傳染咯。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不過如果專家講咧，就話而家快速檢測嘅個可信度咧都非常之高嘅。咁同埋究竟即係亦都係有啲嘅長者咧係因為 Omicron 啦，然之後引起咗其他疾病咧而離世嘅，係啦咁樣。咁所以係咪同 Omicron 係完全冇關咧？咁呢個就要再進一步嘅一啲考究啦。多謝曬，拜拜。 拜拜。